晴天， 盼了今天呐、 啊，盼了落地， 盼了落地， 问似风筝 乱箭飞。 真口边自觉 君的东来到城下流到前 以是寄生起你耶。我没有叹气，这怕谁不是啊？ 我的身子是关心的， 命令上去吧。 李妹妹，李妹妹，你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 宝玉 啊， 来 啊， 你要温从些 啊， 我知道。李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，天上神迹，是地间春心。满意的 Oh, 芝麻。妹妹，手上这红鸡蛋， 大字里面字不用，妹字里像大拇指里心里成条光滑 月老惊出了红梅。 我听到你奶奶的哭声了，你的娘家，你娘家。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啊？ 宝月，我已经生了你娃呀！ 你生，你生，宝月。 宝妹妹，宝月的姑娘，两个姻缘一条根，望求你帮我放在你肩哦，也好让同地相连心连心，我这也能实现，假死了也可三魂分。 来之人。 梨花心，曾记得以后远上了闭门啊，刚你是舍不安心也不免，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，把平儿天，我为你是谁里梦里长相念，好容易 二爷，天夜了，这里不便多留，你快回去吧。 子君，我知道，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叫死鬼。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，生已死了， 母。想当初，姑娘病重不成人，上仙只有知心的，他这里是冷漠鬼火三更去，你那边是东方沉落一天雪，只听他恨声呼报哟。我老金宝爷，你来治疗，你来治 妹妹的要紧，几何才？ 李妹妹，我赔上皮了，赔上皮。